时间不长，这半个月我天天看你的戏。 是吗？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 什么念头？ 我想给你写个剧本。 哎呀， 今天刚写好，你拿去看看。 太好了。啊，我不识字的。 啊，没关系，找个识字的给你念念。 啊， 这是件真事，非常适合你演。 是吗？ 剧中的主人公和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嗯，差不多。 哎，别！成天鬼鬼祟祟。 我闺女要是活到今天，也该像她这么大。 先生。 啊，我在《圣经时报》毛差 啊， 我姓吴，有事你可以去找我。 哎，吴先生。 哎。不可能啊！ 您走好，吴先生。 咻，咻， 爹，妈，爹，爹，你干嘛呀，爹？哎呀， 咻！刚才那瘸子跟你说啥了？ 没说啥呀，给我写个剧本。哎，慢点。 以后在生人面前，别管我叫爹。 你。 哎，秀啊，爹爹我要， 哎，爹，你看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你能不能把它戒了呀？你 戒不了，戒不了啊！哎呀， 给你，我都给你。 媳妇，要不你也留俩？ 不留，一百不留，省得你再来呀。 哎呀， 我这命怎么就这么苦呢？前世到了神和爹，为啥还上了这么个爹？ 人家小继子去唱堂会去啊。 我最膈应罗三那小子了。哎，他们还没回来呀、啊？ 没有。 你师傅呢？ 不知道。 哦。 哎，大叔，我正找你呢。 有事吗？ 刚才报馆的一位先生给我写个剧本，您看看。 栾和苑，这字儿不错呀，肯定是个有文化的人写的。 大叔，您给我念念行吗？ 行，走到屋里去。 啊。 说 有一户农家本 说的是关李鸾县柳河铺一户姓卢的农家的事儿。由于连年的荒旱，老卢家全家去外地逃荒，半路上媳妇儿给饿死了，小女儿才十岁呀，就被他爹卖给滦县一个大富户，与老虎家做童养媳。那童养媳叫啥？ 小名叫四丫， 大名叫云珠。 小名叫四丫，大名叫云珠。 呀，师傅你怎么了？ 来呀，你继续说。 童养媳到他家，熬到十五只盼能早日圆房陪伴丈夫，没想到啊，大丈夫大病被日走上那黄泉路，这可苦了十五岁那个小 活过来了。 我的天意， 我的天意。 暖我。 十年看过苦涩的光芒，看不再色我也愿细心的品种，细心的品种 谢大人。 真的是我，对不住你。 Thank you. 孩子， 妈。 Thank you. 说话。 妈，你不能给他们唱戏呀、啊，人家会骂你是汉奸的。妈，妈不去。妈，妈， 我的好闺女不去，我的好闺女，妈回不去，妈委屈，妈退待了。 请吧。 爸， 我也去。师妹，咱姐俩从来没在一起唱过戏，这恐怕是最后一次了。 师姐， 今天师姐也放你一回，咱俩唱场棉花，你演媳妇儿，我演你丈夫，咱俩在台上好好骂骂他王八蛋操的小日本。 什么？你敢骂大日本的皇军？ 我就是要骂小日本。 我看你他妈是活腻歪了。 大师姐， 大师姐， 兵老板，大日本皇军要的是日满青山，建造的是弯道乐土，你放明白点，否则他就是你的下场。请吧，丁老板。 我爱

刚才您听到的是池小秋演唱的《窦娥冤·法场》。下面请您收听《孔雀东南飞》出场时的一段西皮慢板。 Thank you.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迟小秋演出的《孔雀东南飞》，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